在朝鲜，今年也有很多青年积极发扬高尚的美德美风。黄海南道信川郡涌现出了数千名美举积极分子，其中有牛山合作农场青年分组员韩明浩，在今年一月初营救了一名被掉进水里的女农场员。江原道板桥郡人民医院的青年集体为一名全身被烧伤的工人不惜献出自己的皮肤给他移植。南浦市有28000多名青年学生以骨肉之情精心照顾战争老兵和荣誉军人。咸镜北道有300多名青年学生发扬了美好风尚，还有10多名青年表示要给荣誉军人做终身伴侣。